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180集，恶地张文上。 这么说，凶手还在城里？ 我让军医好好的检查一下那些尸体，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哼，好比说，两具躺在一起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脖子上的刀伤是旁边尸体手里的刀造成的，而旁边尸体上脑袋那一记棍伤是那个被他砍死的人手里的棍子造成的。 姚长天说完，公孙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是自相残杀死的？难道是被围困，为了争抢物资引发的互殴？ 不是，我让人查过，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储备的水和粮食，城中仓库也是满的，而且不止人被打死，所有带活气的都死了，猫狗鸡鸭无一例外。 感觉就像全城的人都突然失去理智，发狂后相互厮杀。 嗯，不过嘛，就好像战场上最后能从死尸堆里挖出来不少幸存者一样，我手下将尸体运去百球岭填埋的时候，也发现几个受伤没死的。 那些伤者有什么异样之处吗？ 就是没有啊，这些人大多负伤，军医检查后发现只是外伤，就给他们进行了包扎，幸存者中还有那位楚将军。 主将没死？ 嗯，我想等他醒来后问问发生了什么，可他神志清醒之后却是一副失忆的样子，还说我屠杀他城中百姓，要跟我拼命。 然后你怎么做的？ 众人都瞧着展昭，那意思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还指望姚长天请他吃饭？姚长天也笑嘻嘻看着展昭。 当然宰了他呀，他想当英雄就成全他嘛，我最会做人了。 众人都斜眼看姚长天，可仔细想想，那蜀将的情况似乎和之前被碰瓷儿之后中招行凶的几个武林高手相似。 其他伤者醒来后也是一副白痴样，我没太当回事儿。可在士兵们清理完尸体巡城的时候，在通往城下的一处避难所发现了几百人 幸存者。你不是连他们也都杀了吗？ 杀还是不杀呢？这是个问题。 众人无语，白慕天再疯估计也比不上当年的姚长天不正常。 嗯，那些人倒是挺正常的，我找了几个来问一下城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就是那天突然狗吠喧哗的夜晚，城里一大半的人突然开始狂躁失控，他们红着眼睛相互厮杀，还有原本守城的士兵失心疯，拿着刀刃袭击城中百姓，只有一小部分还清醒的人逃到了地下避难所。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有没有人记得起因啊？ 没有，但是我军中有一个老头，他告诉我他以前听他爷爷讲过类似的事，整个村子里的人突然开始自相残杀，官府出动了大批的人马才将凶徒全部抓起来，关押在笼子里的时候，那些人就好像疯了一样要出去，想尽一切办法攻击所有活物，可大概三天后那些人都清醒了过来，而且完全不记得自己干过什么。这是一种疫病，叫恶灵病，也叫死瘟症。 竟然是一种病，能治好吗？ 林业火觉得比什么鸡瘟鼠疫可怕多了，就问了一句，姚长天却是一挑眉。 事实上故事还没讲完呢。 还有后续？ 好戏还在后头。 不会是那些幸存者有问题吧？ 姚长天笑得开怀，脸上表情邪异。 可不是吗？ 姚长天对公孙勾了勾手指。 你知道死瘟症是什么吧？ 具体并不清楚，只知道是一种疫病，前朝偶有发生，但凡发病的城镇村落都出现了居民狂躁癫狂相互厮杀的现象，没死的醒来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病一旦到来，一夜之间会造成大量的伤亡，跟疫病无异，因此 被称为死瘟症，是几种未解的可怕病症之一，但是我朝从未发生过。 妖长天笑着摇摇头，看了看在座的年轻人， 你们觉得这病症有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只有人证。 这时外边有人说话，众人转过脸，只见包大人走了进来。他已经在外边站了一阵子了，也听到了妖长天的描述，发现了问题。 的确，大多数的病患都死了，在厮杀中活下来的失去了记忆，那世人是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 只能通过听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如果他们没有说实话的话， 他们才是真正的凶手。 想到此处，众人都觉得毛骨悚然。小四子发现躲在公孙怀里好像不是太安全，就爬去了赵普怀里坐着。 那些人有什么问题啊？ 姚长天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咧开嘴，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谁疯谁不疯，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那些所谓的幸存者都有一双一样的眼睛。 众人都盯着妖长天看着，的确，同样身为高手，妖长天的双眼和阴侯天尊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疯癫是从他眼底透出来的。从阴侯和天尊的眼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喜怒情绪，而妖长天的眼里看不出情绪，这一点似乎白慕天也相同。 真正的死瘟症是不会传染的，并不是什么疫病，而是一种罕见的祖传病。这种病天生就有，有这种病的人通常冷酷、残忍、嗜血、凶恶，喜欢混乱。 阴侯和天尊都瞧着妖长天，那意思没准儿你也有。 我比他们高级点，我就算有病，那也是我控制病，他们则是被病症控制。 被病症控制？ 有死瘟症的人大多潜伏于正常人群之中，平时很难发现，但是只要他们有机会，一定会作恶，制造混乱，恶是他们的本质。 除了本质之外，这种病还有什么特征没有？ 有。 姚长天点头，伸出自己的左手，撩开衣袖，指着小臂内侧中上方的位置。 这里的血管会呈现青紫色，从皮肤表面也能看出来，这是死瘟症病患唯一的特征。 被姚长天这么一说，众人都下意识地去撩开自己的衣袖看手臂。 这个印记。 公孙突然站起来，去将那本恶典拿了出来，打开翻到最后一页给众人看，就见在那本恶典的最后一页上有一幅图案。那图案乍一看就像是一张蛛网或者碎裂瓷器上产生的裂纹。公孙撩起袖子，露出胳膊，拿了支毛笔在自己的手臂上画了起来。他边画边指出其中哪条是血管，哪条是人体经络。等公孙画完之后，跟那幅图案一比，发现竟然是一模一样。 我就说这幅画眼熟，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原来是一幅小臂的经络和血管的图案。 嗯，就这种标记，有的人就是患病的。 下面这几个字符是什么意思？ 展昭指着那幅图下边几个鬼画符一样的字符，应该是之前公孙他们说的明体。公孙看了一眼，开口：“ 恶帝张文。” 恶帝，什么东西啊？ 这个图案。 白玉堂拿过那本书，又去看公孙的胳膊。 你见过没？白慕天的手上有吗？ 我以前还以为是个纹身，我的确是见过，但白慕天手上并没有，而是别人的手上有。 谁？ 轩辕破。 轩辕破？ 白玉堂说出这个听起来有些久远的名字时，众人都愣住了。展昭音调都提高了几分，如果展护卫心里有张黑名单的话，这小子肯定能排进前三。 我也见过。 几乎是同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众人刷啦一声转脸，就见几个小脑袋聚在桌边，低头一看，是刘家五兄弟里那个小胖墩儿。 这几个小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跑来听故事了。这会儿刘山爬上小梁子旁边的一个凳子，问他几个哥哥， 你们还记得不？ 刘福抓着公孙的手臂看，点了点头， 是啊。你们在哪儿见过？ 我们不是去高后寨拜师了吗？结果高后寨的人都不在，于是我们就围着高后寨的寨子转来转去，想参观一下。最后可能是到了后门附近，看到一辆车子停了下来。那辆车子是黑色的，挡门的黑色竹帘子上还有一个用黑玉编出来的黑色的莲花图案呢。 你说什么标志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猫儿， 干嘛？ 要开工了。 啊，开什么工啊？ 龙图啊，你不演了？ 啊，不行，我的俸禄。 算了，困就再睡会儿吧。 哦，我的俸禄，不行。哦， 哎，今天我来吧。 好。 各位看官，我家猫儿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